FM 98.2。 朝夕音乐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，今天你还好吗？音乐国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9点，FM 98.2， 每晚9点，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城市

样的看你逃出我的生活。 Taste her lips, yeah,

会不归，已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死了一生的狼狈，是我没有用，把你遗失在轮回，谁知道谁懂了谁放肆的以为，你以为你是谁，比我的自尊下跪，你以为我是谁，没日没夜的卑微，你以为是哪位，把你捧得那么珍贵，我以为你是我周游之后能回归，最后了你 前行，不说回头，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已不倦，一步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尝失去前赴盎然的意义，无论你懂得与否，不能回头，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，曾听爱的人说起， 前轻狂绕过我时光，

想过可不完不

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的像云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。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冰心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

一个人孤单，围墙不可，每